舞动运动节拍，感受冬奥心跳，走进冬奥会。 欢迎收听今天的走进冬奥会，我是金泽。今天让我们一起来走进水立方，其实也是冬奥会的比赛场地冰立方。去年12月21号，国家游泳中心水立方完成了第二次水冰转换，从游泳到冰壶，从水立方到冰立方，国家游泳中心完美的实现了自身的转换。相比首次转换，第二次水冰转换有效缩短了转换的工期。第一次冰场可转换结构安装耗时45天，而这次仅用时20天。而大大加速水变冰的背后是智能化改造的加持。据了解，第二次转换搭建了由2600根薄壁 H 型钢和1570块轻质混凝土预制板组成的转换结构。每根钢梁和混凝土预制板都有自己的数字身份，在转换施工当中可以精准高效地将每个构件复位。在施工过程当中，通过运动捕捉技术与施工测量技术相结合，极大提高了安装精度。科技冬奥水立方冬夏场景转换项目课题成员王翔介绍说， 这个小球的系统和我们现场的大屏是连到一起的，那我当我移动这个小球的时候，体现它的标高的变化和位置的变化，然后如果我放到了这个板的中央，它会自动识别它的标高是不是在一个合理的范围内，如果它是合理范围内就以绿色显示，如果不合理就是以红色的方式显示，并且显示它现在跟我们理想的基准标高大概差了多少。 科技进步带来的变化也不仅仅是让水立方可以更快更便捷地转换成了冰立方，这也意味着传统的体育场馆也将转换成一座真正意义上的智能场馆。在冰壶的世界顶级比赛当中，冰面的微妙变化将影响关键的时刻战术选择，而相比较而言，老牌强队积累了更多的历史经验，但是国内运动员在这方面却望尘莫及。通过对冰的研究，一方面解决了标准的不齐、冰面不完美的问题，而另一方面也可以累积数据和经验。杨清勇表示，虽然科技进步是场馆建设的需要，但是未来却能展现更多的价值。 是我们会用智能监测的手段来研究冰壶在冰上的运动规律。冰壶运动的核心就是人推冰壶，冰壶在冰上走，而冰壶运动的不规律可以反过来评价这块冰的质量。打开之后，我们可以用这样的数据去指导未来的青少年培训，这个是可以跟历史上冠军扔出来的这种数据相对照的。我们认为呢，这样呢有助于提高冰壶运动将来在人群中的普及。 2022年2月，人们将坐在这块冰立方里，回望在跳台上郭晶晶他们曾经带给水立方的荣光，同时他们也能在冰壶划过冰面的瞬间里感受冬季运动的魅力。以上就是今天的走进冬奥会，感谢您的收听。 捕捉赛场瞬间，回味体坛经典，用声音记录体育，用体育震撼人心，体坛传记文学。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体坛传记文学，我是夏萌。今天的节目我们将继续为大家讲述由白刚演播的中国女排功勋教练陈忠和的自述《校队人生》。陈忠和一生与排球结下不解之缘，1979年至2000年，他曾先后担任国家女排陪打教练、福建女排教练、国家女排助理教练、福建女排主教练以及国家女排教练。2001年初，五朝元老的陈忠和出任中国女排主教练。在国家队工作的20几年中，陈忠和与中国女排荣辱与共，经历了一段又一段不平凡的旅程。2003年11月。